系咯，有呢啲 course 读嘅咩？ 家务助理都系一读，医护支援人员培训计划。喂，佢系读咩我就唔知啦。不过断估都唔系家务助理啊嘛。 要知道新一辑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入面由陈建安饰演嘅阿史，究竟点样加入展翅？ 咁就留意住逢星期一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同途遇见。 做阿妈边个又话唔烦噶？唔系我问多两句，望多两眼，佢哋饿亲、冻亲、跌亲，点算啊？ 有时妈妈烦你都是想关心你啫。 是的，所以理解家人想法真的很重要的。今个星期日早上八至十，一于全家人一起听实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啦。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ありふれた毎日が懐かしくなるほど。 米津玄师推出佢嘅大碟，其中有一首嘅作品叫做《金丝雀》嚟到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金丝雀象征住可爱，同时系脆弱嘅生物。今次用咗歌曲，等我哋预早体验人生嘅剧变，体会不能够挽回嘅创伤。道路纵然崎岖，但系总有一点光，让我哋有勇气活下去。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米津玄师《金丝雀》。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米津玄师《Canaria》金丝雀。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健康龙马精神， 万事胜意，恭喜发财耶、yeah, 有波胜有艳平，回来星期五啊，骚动音乐。 先提醒你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的，再提醒你我们骚动音乐的 Facebook IG 呢就是骚动音乐了。为什么无端端又要再提呢？首先我们冲紧了，还有一个礼拜时间，今年就完，我们希望可以冲到 IG followers， 可以去到整数啦， 千二 啦。咁另外再多一样通知就是什么呢？我哋今日圣诞有即系特别嘅嘢玩啦，头半个钟，所以我哋开咗 IG live， 快啲去睇下啦！ 大家只需要上骚动音乐嘅 IG， 就 S O D U N underscore music， 然后 follow 咗我哋嗰个 account 之后咧，可以睇到我哋个 live， 就见到我哋今日喺个直播室里面玩乜嘢。我觉得因为呢一个系画面加埋一齐咧，先有嗰个震撼力嘅。 系啦，其实因为寻日我哋都预告咗少少嘅，今日头半个钟咧，因为25号两个主持都有翻工，或者证明呢一件事咧， 系啦， 我哋系会开 IG live 咧，送圣诞礼物俾对方嘅。 冇错。咁所以我哋咧就开呢个 IG live 啦，我决定咧而家个镜头咧就影住我啦，然后我而家用紧自己 account request， 然后咧就可以影埋严琼，大家都可以同时见到我哋两个啦，咁样 系， 咁同大家喺呢个圣诞嘅时候即系轻轻松松有个气氛咁样过啦，咁样。 但系咧，我想话因为音乐节目啦，始终都系音乐节目嘅主持啦，咁我同波盛咧喺交换礼物呢个方面咧系有要求的， 要求嘅 系啦，个要求咧就系要同一啲歌曲有关。 冇错，即系我哋送呢一份礼物俾对方嘅时候，即系讲完嗰个各样嘢啦，一定要 tag 到一首歌， 咁样先得嘅。 系。我想话我呢首我嘅礼物唔好话 tag 嗰首歌啊，佢直情就系嗰首歌啊。 咁犀利？ 系啊，即系完完全全系融入咗嗰首歌当中嘅嗰、那个精神啊、主旨啊、所有嘢嘅一切啊，咁样。 咁过瘾？我嗰、那个。我嗰其实都系噶，你听完份礼物之后，再见埋个歌名， 哦， 你觉得系 fit 啊 ，fit 到漏啊！ 好啦，咁就话不多说，我开始先啦，好嘛？ 系啦，我再呼吁一次啊！大家如果未睇嘅话，而家可以上咧骚动音乐 S O D O N underscore music 咧，上面可以睇到呢个 I G live， 见到我同阿琼而家两个人各自影住对方，好 creepy 啦！我因为我哋将会交换礼物，而我哋觉得呢一份礼物咧， 系 听众系可以睇到点样样用一份礼物嚟听歌啊！我觉得 好嗱。咁咧，我就先 show 我嗰份俾大家睇下啦，咁样。咁我都有简单啲包装嘅，环保噶吓，因为之前个信封已经用过啦。 哇，佢有 写 To 波城。 系啦 ，To 波城，有梦就要飞，唔好怕太肥。系啦，因为贯彻我哋呢个节目咧，咁中意玩下搵下诸如此类嘅风格啦，咁样。 系。 咁咧，你不如拆咗先，然之后我哋再踢歌啊！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呢、 啊 這个真系我想话， 你觉得我拆咗份礼物系咪已经可以直情估到你会想踢咩歌啊？ 系，定系应该我拆俾你呢？ 你拆啊！ 不如我拆俾你啦！好 啊，好啊，好啊！ 好啦、啊，咁我哋咧就现场咧拆人情啦，系啦，大家睇住啦吓。 系啦，今年圣诞话晒都我同阿琼转咗呢个节目两个月到，第一次交换礼物啦， 同埋都系我第一次同你过圣诞啊！之前即系大家圣诞都会有其他嘅约会啊，诸如此类噶嘛吓。嗱，即系现场即拆礼物啊！ 系啦，证明我哋今日红姐又翻工啊吓，呢段片证明。系啦，我想有个气氛感染俾大家嘛，大家今日可能都会有机会交换礼物啦。咁我哋新鲜事咧，今日你玩嘅时候，你可以玩呢个游戏，就系用一啲广东歌去踢你嗰份礼物。有时你即系送礼物要出个 topic， 除咗钱之外，大家不妨试下近期有啲咩广东歌，你觉得踢到落去嘅。 系，同埋咧，即系会喺朋友之间非常之有共鸣啊！咁喺 show 呢个礼物嘅庐山真面目出嚟之前咧，我先简单讲下点样系呢份礼物。 系， 因为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即系波城而家面对佢系30岁嘅焦虑啦，见到身边嘅朋友啊、哦，好似都事业有成啊，家财万贯啊，咁样感觉上好似自己有啲失落咁样啦。咁其实今日无论系呢首歌定系呢份礼物，我都想话俾你听，只要有你有理想、有目标、有信心，你唔单止识飞啊！你可以追逐到你嘅梦想啊，甚至乎啊，你又可以成为霸王。系呢个就系我送俾波城嘅礼物，香草霸王酱烧鸡。 大家可以疯狂 cap 图啊！而家严琼喺直播室拎咗一只有包装嘅一只鸡。 系啊，你谂下，我谂呢只烧鸡啊，佢死之前佢都估唔到有一日自己会叫做霸王酱烧鸡。而至于你有理想，有目标，你是可以成为霸王。 哇！ 系啦，呢只鸡我纯粹一路嘢都冇谂住自己可以成为到霸王，甚至乎你可以识飞添啊！ 哇！我直情知道你想听咩歌。 咁不如吓、啊，就大家欣赏下。 好啊，大家俾三秒你啊！呢期派台歌有边只歌系有个鸡字啊？其实系冇一只歌个歌名有鸡字嘅，因为嗰只歌本身个名系冇个鸡字，但系佢内容里面真系围绕住。 冇错，同埋你睇下佢嘅肤色。烧到酱烧可以入味嘅程度， 系， 同埋佢有少少温度啊！你唔信你摸下， 摸下， 你摸下温暖 嘅，系啦。心机嘅朋友，如果你未睇到片咧，我用声音重复一次，严琼喺个袋度咧抽咗一只啊烧春鸡出嚟啊， 唔 系霸王鸡啊， 佢叫香草霸王酱烧鸡， 系 佢真系实践咗，佢可能一生想成为霸王， 系 想成为一只烧鸡，同埋想识飞嘅嗰个嘅心愿啊！ 所以佢今日。伴随住呢一只霸王鸡，送咗呢首歌俾我同埋俾大家。 喂，今晚有得加送，我阿妈开心死啦！ 我今晚打边炉啊？ 咩啫？打边炉唔可以烧鸡噶？ 打。 非洲的鸡很想识飞，非洲的鸡不会放弃。非洲的鸡都想识飞，非洲的鸡想过放弃。但是就是飞不起，非洲鸡想起当初飞得起，今天只懂生蛋吸氧气。非洲一分钟可比香港一分钟更美，非洲的风怎可比，这里有太多废气。非洲鸡飞得起，来一飞飞到尾。 以飞啦。 波胜，2021年你都可以飞啦。简嚟 ROT 最新排台作品《非洲的60秒》。 啱啱只歌埋美国，啊、我就幻想到你手拎住送俾我呢一份霸王鸡，佢临死之前嗌过一下。 嗱，我冇斩啊！嗱，好完整一只鸡啊吓。如果大家想知道我哋而家发生紧咩事啦，同埋嗰只鸡到底有几咁宏伟啦，记得上呢、這个诶苏动音乐嘅 IG 啦。我哋而家开紧 live， 同大家一齐睇我哋 交换礼物， 交换礼物 嗰个圣诞 啦，系啦， 系啦，重新一次啦。我哋咧而家个规矩就系送一份礼物要听一只歌，亦都非常之鼓励大家咧。如果今日有机会交换礼物，未谂到个规则嘅话，不妨试下用呢个方法，用呢份礼物要听到一只广东歌出嚟啊！咁先劲啊！ 之后到你啦。 嗱，老实讲， 你会送咩俾我？ 我本身咧都差啲买一只鸡俾你。 吓、啊！ 但系嗰啲鸡系嗰只玩具嗰只，揿落去好嘈嗰只。我差啲买咗嗰只就撞啦、啊。不过 我哋两个真系心有灵犀到一个段。 系啦，但系咧，嗱，我送呢、這、一个都系为阿琼着想嘅。我觉得阿琼咧呢几年都攰啦，特别同咗我做苏动音乐之后咧，更加攰。 系。 有阵时喺公司咧，你。可能大家听众未必知道，有时开完麦佢做完成嘢咧，佢真系可能打得下啲 post 嗰样嘢，佢就会突然间哦瞓着咗觉，真系好唔忍心咁样叫醒佢。咁所以咧，我呢份礼物系可以帮到你呢个需求嘅。 咩需求咧？ 即系喺你觉得好眼瞓嘅时候咧，呢、這个系真系可以用嘅。究竟系咩咧？嚟噶 啦！嚟啦！ 真系加大码 sleeping bag， 一个睡衣袋加大码。仲要个样子非常之安全， 我想，嚟啦嚟啦嚟！ 佢个包装即系感觉很安全啊！话你听， 真系啊！ 呢一个可能大家今年去揾礼物嘅时候都有机会喺某间好出名嘅会见过。 而我觉得其实呢个成个包装入边最衬我嘅莫过于 咩啊？ 加 大 码 三个字，嚟嚟嚟，拎住佢影张相俾大家睇下先。系啦，哇，系啦， 系咪好自豪咁样用加大码噶我咁样？ 呢一个系 好自豪啊！我加大码，你哋边个用啊？加大码。 咁叫呢一个嘅设计咁啊，即系取巧啦，有少少。你可以直接打开嚟嘅，咁啊可以俾阿琼咧可以即系穿住个人啊。系啊，因为佢嘅睡袋嚟噶嘛，系真系俾你个人可以穿落去噶。不过穿完之后就会出现咗另一个好诡异嘅效果。系啦， 佢点用噶？ 嗱，因为咧佢嘅设计咧，诶好正经咁啊，佢用一个安全套嘅设计嘅，咁所以你就凹落去自己个人就好似一个睡袋咁样样啦。 吓、啊， 系啊，即系你只脚一穿落去嘅话，咁唔系你调转咗，虽然 唔系瞓觉的时候凹住个头， 瞓觉你系 只脚咁样， 咁你到底你凹住个头都得嘅，咁但系佢依个就系俾你由脚开始凹上去。咁你咪可以瞓觉啦。咁你成日公司嘅时候要补一补眠，做到好夜啦。咁你都可以极速咁样，有种好似喺屋企嘅感觉。你唔好咁样把玩佢啊，不如你试下真系穿喺身上面俾大家睇下。 唔系喎， 因为我系为阿琼着想嘅呢一个。 我可以有一个问题问你嘛？ 可以。 我想话呢个嘅过唔到我腰围噶，我睇下你呢、這个。 可能你调转咗啊，因为。因为通常大家用嘅时候好容易调转咗嚟用， 即系要喺脚下低踩啊！ 系啊，脚下低踩啊，同埋你正反里面可能倒转咗，系啦、啊。因为佢嘅设计非常之有趣嘅，咁所以应该系可以穿晒阿琼成个人咧，就变成一个睡袋啦。 嗱，呢一幕咧，真系要上 I G 睇啦，佢先睇到我而家做紧乜嘢。 我而家已经买咗个加大码俾阿琼咧，尝试佢可以全身都可以套到，可以， 但系都过唔到个肚腩。 系啦、啊，个概念着完之后会变咩咧？好似美人鱼一样， 啊、 不过。系啦，即系美人鱼嗰个脚位嗰度咯，不过佢冇嗰个麒麟嗰个轮位嗰啲啫嘛。而家琼导起咗就有一种孖宝兄弟感觉，系啦，咁样捋上去就啱啦。咁而家阿琼咧，佢而家大家真系要上 IG 睇，阿琼而家又将我送俾佢嗰一个嘅睡袋套咗喺个身上面，咁啊又喺公司如果要休息嘅话咧就啱啦。系啊，差唔多噶啦 ，OK 噶啦，而家 学着去上推，但系就咁啊。 系啊，咁样就得噶啦，佢一个睡袋嚟噶，有啲似你睇日本动漫嘅时候咧，你套咗落去好似一条蛇喺地下躝咁样。 我唔会瞓得着噶，因为呼吸唔顺，佢钳住咗我，大佬。 系啊，认真想买嚟交换礼物，大家可以试下啦，因为呢个圣诞仲有几日。我觉得我送俾你嘅嘢，嗱，头先阿琼咧预先见到，哇，份礼物咁大份嘅，好似好有诚意，我话你收到先讲啦。 死啦，佢除唔到。 点啊？对于收到呢一个睡袋嘅礼物，一个安全套设计嘅睡袋礼物，有咩感觉呢？ 唔惊人啦、啊，因为呢个就系好明显系 优过胜利嘅 humor 嚟噶啦。 系啊，我呢啲 humor 好劲噶，所以符合我送俾严琼呢个特别设计嘅睡袋，我拣嚟呢一首歌。呢只歌个歌名完全形容咗我嘅思路啊！卫兰嘅低级趣味。 讲起 friends 某段戏，即刻可照演，默契这么好，无事前分离。高深吧，舞台赛次躺子当主片，或许披上战如好官加冕，挨完下班怎么消遣？求生演那样贱，就像单八卦是讲上半天，傻人聚首疯疯癫癫，想化神经不想合你，挫折就当做笑点。有一次低级趣味才会变折戟，无聊也也一起玩几世纪，说几个猥琐故事，谁怕得粗鄙，谁陪我去千山，好彩有你。这个俗世夸张假正经，活泼的真心才扮成好戏。是你这张镜，只是这怪物演戏，让我终于可以百痴高兴。明眸在剧镬中左倾，全场观众眼定定，扮到一半已是失控笑声。走音歌声，不要剧本通通即兴，我作剧对付冷静。 呢句系咪想讲俾我听？全世界嘅癫佬点解偏偏碰着我呢个咧？ 我都想问一下呢个问题。 希望大家圣诞快乐啦！最尾啊，五点半新闻之前送俾你阿卫兰嘅低级趣味。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5宗系本地感染，其中25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大约50宗。观塘花园大厦玉莲台第二座再多1宗确诊个案，累计涉及4个单位，共8人，当局向大厦发出强制检测公告。政府今日起要求所有在抵港当日或者之前21日曾经在中国以外地区逗留的人士，需要在指定检疫酒店强制检疫21日。帝城酒店集团辖下有3间酒店，分别在港九新界用作指定检疫用途。

也闷得很吸引， 所以就责罚事前必须一吻。 可怕在你或我受不起挑衅， 打开那防护罩。 第一张 feature 王嘉怡，歌曲名称叫做《给防护罩一吻》。头先嗰首歌就有啲防护罩阻住咗你啦，呢一首歌冇嘢阻住佢。 有我想，有我谂，宁愿我里怨言合，愿再忍，谁亦忍，也在鞭打的天后，饥渴心中奔流，我梦。今段要未过出口，夜夜口中的烟火，心中的泄气，不休息攻击一种机器。我制服旅客机，沉沦年代我是真理，首次不该死，马上在这里奔驰或清迟，别理是与非。 太多概念尊严统统摧毁，即管在我肉体据为己有放地虚伪铺势道德堆砌，被支配嘅氛围为求实下嘅安慰，心一处震荡刺激真谛，困难奴隶嘅会为身体沉迷，被占有后嘅快慰一直被复制，直至一切彻底决堤。 只想一生欢喜，只想一晚我像快乐死，只想一生穿梭， 一生分析干戈，开启这个兵器， 我在发动轰炸机。很想处死这个悍匪， 这样最引欢喜， 趁机给你处理 一次声势惊惧自杀。 不需解释内意， 正身甘心抱任，黑色嘅森林任由我尽情无病，却高声呻吟，吸收我所有嘅养分，真系我嘅即气神。 只有 Jerry 雷心如作品。歌曲名称叫做《阴阳道具》，你可能不欣赏啦，咁赤裸表达欲望的作品。但其实冷静下来，想翻清楚少少。 人类的而且确建构了一个充满欲望的世界，欲望可能都是我们人类进步的根本的力量。 这刻想问还不错吧，别理会行或天光就醒了，谁在说梦话，愿时刻等错，这一晚跟你对车成堡，隔一晚将你视为尘土。狂醉血管发开红唇膏，这种气氛太让人迷倒，一煽动你渴望。造情话，举起酒杯，如你躺于沙发，未冷透落下。这一秒跟你意乱犯过，下一秒心已飞往道破。那中道灯最先会送到，我只怕今晚感觉良好。 陈雷作品，歌曲名称《娑婆》。人类眼中的世界一片混乱，咁摆喺狗身上会唔会纯洁少少咧？ 中的难还是利亚的凶狠，一念之间可以扭转乾坤，非是我的救救呢，还是咆哮呢，还是林林总总的颜色？却害怕太过赤裸裸，黑的毛发还是黑心的想法，一字之差足以掩盖真假，是我 的手链呢？还是示好呢？还是你早决定的剧本？却害怕太过赤裸裸。Touch my heart and you will feel it。 简尼麦克斯作品。 Touch my heart and you will feel it。 嗰个名称黑犬蜜语。 Touch my heart and you will feel it。 到底呢只狗恶唔恶咧？外表其实冇得睇嘅。你以为石细只嘅狗狗唔咬人，其实佢哋先最恶。反而好似黑犬蜜语呢首歌当中唱出嘅，有啲黑色嘅狗呢反而係冇咁得人驚㗎。有陣时呢都几羡慕屋企养嗰啲宠物嘅。例如屋企啲猫咁啦。只要係重复嘅罐头呢，重复一次佢就唔食㗎啦。 两秒内要看完咪蹉跎。快镜横扫剧情必消磨。谁在乎当中经过，只需知道结果，经已不需深究个中所以角色或信息，体气要促成。 简尼有 Blaster， 嗰个名称公仔面。 再向上诉诉完每一度，各样情报报道已出炉，全部文章都讲到，三分钟会教识，正要几种方法已经可以用秒速去学识，努力已把秒，匆匆。按着这规条，每次用最快时间搞掂，无谓缠绕与执着，天天出货要交足数，讨好观众满足消耗如够多，够晒多，总有一个叫做跳开，让问意义会对着选择无视，快点直接。 望住屋企啲猫咧，佢啲罐头又有营养啦，又用料好矜贵啦。而望翻我自己碗饭咧，都系求快求饱就算噶啦。希望春年唔好咁，希望我哋春年都进步多少少。简尼 Blaster 公仔面。如果你觉得2020年唔够好玩的话，不如一起期望下2021年好玩啲。今年未癫够嘅话，出年希望冇乜负担地继续玩得开心啲。 一开咪一张嘴说句废话，不疯癫乜发呆，一部机三幅画放个屁包，冇理到冇大碍，林院长郑仲丹老母拍台，冇嘴都跳落台，笑话太异常就戴异常，别顾及影像，一跌跌到癫得得，一想高过我眼里有对象，谁或想或想或想够胆无定向，心思思到风失失，花花心再偏偏飞，大风肆在边唱，或想或想或想够胆唱，未够癫，就快癫。Wanna take it slow, wanna control. Man, I got my own flow. Never wanna put myself on the low low. Yeah, I just wanna have some fun. What's love hooking up with someone? Tell me the key is right or wrong. I'm feminine, but I got a strong soul. 全部跳起梦想舞。 埋翻作我嘅作品，中珠期加中舒曼嘅作品，嗰曲名称叫做《未够癫》，都冇人话圣诞一定要听到圣诞歌先开心噶嘛？一间翻嚟有大恶霸，金曲大恶霸，上个星期输俾佢，我好唔忿气，我要赢翻。 协定目标是为双边投资提供更多机会和良好制度保障，协定达成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双向而行。发言人汪文斌回应中欧投资协定能不能够在年底达成的时候重申，中方致力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会在维护好自身安全发展利益前提之下，按照自身节奏开展对外谈判，努力同歐方達成一項全面、平衡、高水平的投資協定。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晚及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聽日初時有一兩陣微雨，下週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和暖，下个星期三显著转冷，除夕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上海街同埋豉油街交界，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啊，咁交界位咧系有部分路段需要暂时封闭嘅。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咁就系上海街同埋豉油街交界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另外，窝打路道咧去尖沙咀方向有工程，咁而家介乎希福道至到对行道一段咧，部分慢线需要封闭嘅，少少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咧，而家龙尾就去到果栏。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隧道方面啊，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咁另外咧，将军澳隧道来回方向咧都有少少车龙嘅路面情况喺九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咧，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系挤塞嘅。另外啦，柯士甸道、柯士甸道西啦，去广东道都系繁忙。连翔道去尖沙咀、佐敦道去九龙港铁站方向都系车多。梳士巴利道去翻天星码头方向都是车多。在新界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现在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最后祝大家圣诞快乐，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两位系暖男，亦都系圣诞老人。 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生命里最炽热那点心跳， 场面气氛都不渺小。 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纪念照又重新回复了。 爱心圣诞大行动由九八年开始已经筹到超过3亿港币去资助不同的慈善项目。今年他们有柏豪和 Alex 担任行动大使，还有这首的主题曲提醒我们在圣诞节期间将爱和关怀送给更加多弱势社群。 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作曲监制伍仲衡，填词有林宝，编曲柱振东。今个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8位，周柏豪、方力申，《爱心圣诞》。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是你的后援会。圣诞巨献，被选中的波城与阿一秀，01， 阿一秀，我哋一定要坚持住啊！第一咒语，杀机咯！ 上一次过煲晒7集完整版本，就要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阿一波城，我是你的后援会。 喂，我哋要送份圣诞礼物俾普天下嘅爸爸、 啊，跟住又话送个酥跑俾你啊！ 桂花田，我戴口罩唔使用啦。 诶，等我程振鹏送条呔俾你啦。 Home office 啊，打嚟做咩啫？ 咁送咩啊？ 诶，我想要框框声啊！ 我哋帮你唔到噶噃， 帮到噶，我想要个框框声嘅铁饭碗。 咁你宣誓啊！ 公商快活人祝各位爸爸都有个 铁饭碗。 民政小五个家庭议会，香港电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知识会社用电安全知识站。 阿 Lu， 做人最紧要专一啊，唔单止爱情，插电器都系一样啊。 即系点啊？ 记住一加一，即系一个长身电源插咗，只系应该插一个万能梳或者一个拖板，再多嘅话就有机会造成电流负荷过重，会有危险噶。 所以有第三者都系有危险嘅。 想咁无知， 就要听住逢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 阿 Lu 阿摄知识会社， 用电安全知识站。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暂时不把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想再在骚动音乐度听到搞笑嘢，我就想听音乐嘢。如果想听搞笑嘢，我可以介绍你听三五成群。但呢度，我就希望呢个节目系纯纯正正嘅金曲，有金金得金金。 我想问呢，你几点有得听啊？我觉得呢，你呢个节目啊，好健康啊！ 逢星期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时段有金曲大恶霸，考你历届十大中文金曲经典时刻。 游戏王国， 每个星期出题人都会提供三条乐坛密码，斗快答啱最多问题的主持就会成为今个星期的大恶霸。可以指定另一位主持做出特定动作。 切，咁啊，即系超我啲啊，啲 friend。 喂，唔系恶霸，几时轮到你出声啊？想话事嘅，听住今日嘅问题啦。 圣诞快乐！ 圣诞节咧都仲有啲咁残忍嘅环节咧，我真系觉得我哋好唔应该咯。 自从上个星期五开始，我就觉得呢个节目好有圣诞气氛啊！ 我都觉哦。阿 婷，呢个节目有圣诞气氛嘅原因系因为你捉我去扮圣诞树啊！ 系啊，咁咪有气氛咯。我哋开始铺陈咗，本身我都谂住将上个星期嘅惩罚留翻咧。啊，有啲咩嘅话，今个礼拜攞出嚟啊嘛。 你惊今个星期输啊？ 一嚟啦，第二就是、通常呢啲节日都系噶。等待緊嘅過程當中，一個氣氛越濃厚越開心，到咗嗰日咧反而冇乜 feel 嘅。 都係、哦，咁又真、哦。 我已經諗定咧，農曆新年咧最接嘅農曆新年嗰集啦，我哋話。 嚇點啊？要扮揮春啊？ 唔係啊，揮春冇難度啊。 扮炮仗。 財神啦、啊。 我財神。 哦，OK OK OK， 扮開嘅。 可唔可以真係派錢啊？咁。 呢個先最大情況、 啊。我個人係庸俗嘅。 咁啊！今日我哋呢一个大恶霸咧，又奔晒喺度啦。 耶、yeah, ！又系我啦。 金曲大恶霸，而今次咧，我哋嘅题目已经就第21届去第25届啦。 冇错，冇错，冇错。 耶、yeah. ！ 点啊？阿琼呢几届应该都相当熟悉、哦，睇带睇路应该已经倒背如流、哦。 其实咧，上个星期做完节目之后咧，我有朋友教识咗我做人嘅。 四个字咯， 唔好赢得太尽啊！ 唔好轻敌咯， 唔好轻敌，同埋唔好赢太尽都唔系嘅。 哦， 佢同我讲话叫做见好就收。 哦，系咩？ 系啦，佢话其实之前都咁好啦，所以就收一收敛。 所以你输翻一个星期。 系啦，如果唔系唔收敛咧，你就会俾天收噶啦咁样。 哇！ 咁我谂我上个星期系经历紧呢件事嘅，于是乎我今个星期就会谦虚啲啦。哎呀，唔识噶，唔识噶，完全冇睇过啊！ 我同你讲啊，阿琼今个星期为咗赢系不择手段。 我有咩？ 有。 都做咗啲咩事？ 喺度咧，系咁打探我咧啲题目，啊会唔会出咩啊？会唔会出咩啊？ 系咁叫佢出难啲咯，出到好难好难，你难度系某一个极端咧，就应该得我识噶啦。 跟住我良心发现，我就觉得系应该出翻即系大路啲、简单啲、common啲，等阿波成都可以同阿。琼困到，唔好出啲太过。 但系你竟然唔想睇波胜，即系一啲表演咩？你唔觉得自从有惩罚以嚟，波胜啲表演都好精彩咩？ 即系波胜嘅表演， 你谂下， 固然都精彩。 同埋你嘅表演系可以帮你发掘好多新嘅发展嘅，例如扮张学友啊， 你 谂下。 扮圣诞树。 part time 嚟噶， 大家記得睇乜食？ 下年去啲商場嗰度做 part time 咯。 好似大肉啊，對於阿瓊嚟講， 我哋唔好互相陷害啦，我哋聽題目啦。 好嚟。 喺1999年，赌王何鸿燊亮相第21届十大中文金曲，同刘德华担任嘉宾，颁奖俾张学友、许志安同埋郑中基。当年赌王更加以赌场金句勉励各位歌手，佢话正所谓 ，Use your aim， 今年唔得，出年再嚟过啦。 有赌未为输， 佢嗰种想赢嗰、那个， 我仲想话我哋早几个星期唔知有边一次，我哋喺度讨论翻即系金曲一啲嘅嘢嘅时候， 我再重复一次，头先嗰条问题嘅答案系有赌未为输， 得啦，知啦， 我记得提过，即系何鸿燊先生有颁个奖，但系我完全唔记得我哋倾咗啲乜嘢，我只不过谂住， 我哋上一次倾嗰个咧系应该系第。十一、十二， 系啊！再对上一次，佢同阿女一齐出嚟颁奖嗰一次咁样。 阿琼完全睇到呢句说话嘅嗰个真谛啊！ 佢正所谓今个星期唔得，下星期又嚟过啦。 最紧要嗰样嘢咧就系、是、我已经收敛晒我嗰啲，我知道我知道，咪就系我冇晒，我好冷静地话俾你听，呢条题目嘅答案系有赌未为输。 点解你会咁样一句说话，你都可以记得咁清楚呢？阿琼 何鸿燊出席一个金曲嘅颁奖音乐会嘅做颁奖嘉宾， 咁啊， 你睇呢件事 已经好劲啦， 系已经好劲，所以其实佢两次个颁奖，佢上一次咧就系同佢个女喺台上讨论呢个赌仔嘅心态， 系系， 即系啲人不断做歌咧，其实就有一个赌仔嘅心态嚟嘅，就系、是、不断做一啲投资啊、付出啊咁样，即系会觉得会中嘅会中嘅咁样呢种状态。佢、哦、呢一届咧，佢就讲咗有赌未为输，叫大家其实 keep 住加油咁啊得噶啦，咁 样啊，真系记晒所有对。 你所有 系 好厉害， 佢记晒何鸿燊嗰啲嘢喎， 系啊，契唔契女啊，契唔契女啊？ 喂，但系咧，你记唔记得嗱？我最中意考阿琼嘅， 好啊！ 你记唔记得嗰一次佢颁俾张学友、许志安同埋郑中基系咩歌？ 三人行啊！ 好嘢，考得到，我考到阿琼啊！ 四个字 ，同啲A B C D 嘢差唔多啊！ 甲乙丙丁啊， 系啊， 哦，最不 分啊，唔计喎， 系嚟噶 ，sorry， 唔计喎，我问阿琼啫嘛，你都冇，你完全都唔系， 我叫阿琼啊，我叫波琼啊， 你呢个名几好听，哇，系，唔好意思，呢个系我即系我知呢首歌，但我系记错咗， 系啊， 不过呢个系唔计分嘅，所以阿琼答错都冇问题嘅，呢个我纯粹真系为咗考而考嘅啫， 唔紧要，系我攞到一分得噶啦，我其他嘢别无所求啊 ，OK。下一题，睇下波胜追唔追？ 有都未为输。 喺第22届十大中文金曲当中，最有前途新人奖方面就相当有睇头啦，更加特意分成女歌手同埋男歌手去颁奖。而当年嘅最有前途女新人方面，金奖有张柏芝，银奖有容祖儿，而铜奖亦都非常惊喜噃，就系嚟自台湾嘅阿恋乜什么。 好，我就系唔问金银奖，我就知你哋一定系摸住啲金奖啊、银奖啊去睇。我今次问铜奖， 林心如， 搞错 啊！ 我想玩游戏啊，剧，我想踢波啊，踢波有来有往噶嘛。 我曾经扮圣诞树，嗰个系咪幻觉嚟嘅咧？以我有仇必报嘅性格，嗰度都系咪幻觉嚟嘅？你吓我唔到嘅。 点解阿琼又可以秒杀？喂，即系讲紧台湾嘅女歌手，其实第一下，即系我自己啊，唔会谂起林心如，真系。 嗰一年咧，好似赵薇嗰首有一个姑娘咧，直情攞埋国语歌嘅奖。 我反而记得呢、這个，咁我本身咁如果台湾咁，跟住好直接跟住谂啊，我都唔系好记得啦。咁但系、那个问题就系嗰个音系唔止两个字啊。 嗱，呢个咧，我为咗对你公平啲啦，我不如话俾你听个背后嘅故事啦。 哦， 咁話說個背後嘅故事咧，就係我哋即係因為我哋今日會有呢個大惡霸嘅環節啦。咁其實我傳說當中嘅金曲大家姐啫嘛，我哋嘅監製卡文咧係金曲大家姐啊嘛， 係真大家姐。 係啦，咁然之後我哋又講起話以前呢班獎嘉賓真係好勁，尤其是第二十二屆呢一個最有前途女新人啦、啊、咁樣。咁係講緊係金獎係張柏芝， 嗯， 銀獎係容祖兒， 冇錯。 張柏芝喺嗰個年代係真係女神級到不得之了啦。頒獎嗰個仲係 Kinky Kiss 啊！ 哦， 係啦， 大家就有嘢啊！好錯， 時光錯亂 出咗道未啊？嗰陣時 依Kiss 頒獎啊咁啊！ 咁所以其實咧，嗰、那個都算係一個我哋兩個睇帶嘅時候都覺得係幾 經典 嘅 moment 嚟嘅，係啦。 我想講嗰一年咧，即係女歌手自然都好厲害啦，男歌手都搞笑就係咧，三個最有前途嘅男歌手新人獎咧，都唔係香港嘅歌手嚟噶。我呢、這個又歐 Celebus 啦，又睇下你估唔估到啦，邊三個？ 廿二屆係嘛？ 係廿二屆， 係咪有王力宏嗰啲啊？ 中王力宏金獎。好，你估埋落去啊！ 哇， 都另外嗰兩個都出名噶，都 我講一個你應該估唔到嘅，我留一個你應該估到俾你啊。何潤東都係嘅。 何潤東我知啊。 啊，你知呢、這個反而？ 但我睇佢廣告知道佢。 你睇咩廣告㗎？係 嗰、那個唔知咩本嗰、那個。 哦， 你好安全㗎嗰、那個廣告。 啱你啱你啱你乖。 有邊個咧？嗰一期啊？ 即 好勁嘅，仲 好勁㗎！之前直情係啲人會稱佢為台灣 R&B 音樂嘅教父。 冇錯，冇錯，冇錯。 好危險 喎 ！R&B 教父喎，嗱喺台灣 R&B 教父真係可以呢個稱號啊！ 係啊，佢係曾經同周杰倫齊名嘅。 冇錯， 咁我放棄啊呢個。 陶喆啊！ 耶，冇錯，即係 光明頂嗰個陶喆，我係陶喆啊， 好勁啊！嗰年好多好多台灣歌手啊， 方大同都未嗰陣時應該未啊，仲差一段時間， 可能都同你一樣，仲睇緊個頒獎禮 啦。 過多幾年啦，咁樣就應該見到佢啦。OK， 喂，咁快已經啊，瓊已經係， 哎呀，我真係唔識㗎， 都唔好玩嘅。嗱，最後一題，不如咁啦，阿瓊真係唔好答，我真係要啊，點都要阿波成答到為止 啊！我真係咩都唔識嘅。 我答到少少嘢頭先都， 唔係 OK 嘅 ，OK 嘅 ，OK 嘅，係啊，不過都係輸咯。 首個女歌手奪得全球華人至尊金曲，就要數到去第二十三屆十大中文金曲。當年鄭秀文憑《我是你神經物》得到全球華人至尊金曲，呢首歌同時亦都係當年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原創電影歌曲嚟噶。 好啦，即係講緊啊， 這個、送分題。 喂，唔係啊嘛，嗱，阿瓊唔準答。 這個、 阿瓊唔準答住，我一定要啊，幫我估下先。嗱 ，Sammy 嘅。嗱，第二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 Sammy 嘅嘟嘟嘟嘟得到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啊！吓， 郑秀文咧喺呢度攞全球华人至尊金曲有两首，一首咧就系最近嘅边首啊？ 我以为最字头添， 一首就系最近嘅，系 当年你个电影 点啊？当年相遇意中人， 你答咗近年嗰个先咯，答咗近年嗰个先咯， 近年 记 得噶，我们都是这样长大 的，一定系呢首啦。 我知，但我而家。当年我而家脑里边啊浮现出， 仲喺度谂紧当年 四个字， 系 咪 嘅？就 系、 是、 嗰、 那 個、 哇 ，OK 啦 ，OK 啦， 掹翻翻，算系咁啦。 呢一分都系我施舍俾， 因为佢赢紧啊嘛。 系系系，但系你记唔记得系边一套电影啊？ 咩孤男 寡女。 哇！ 同、 okay、 我想话俾你听，嗰一年咧应该系本地电影票房冠军嚟噶。 哦，其实 知唔知点解啊？因为郑秀文嗰条片我做噶， 咁叻， 所以呢啲片你我全部都 做 埋演线啦，咁叻。 唔系啊，我开始 feel 到咧，呢几届咧到翻你哋嘅 age range 咧，开始你啲题目答得好快啊。 系啊，所以可以考深啲啊，都话。 好大压力啊！ 我觉得有赌未为输嗰条题目出得几好， 系咪啊？ 系啊， 我下次 keep 住咁刁转，系咪？ 嗰个好处系因为佢唔识又真系唔识 嘅。即系到底黄子华喺边一届度有做过有出现过颁奖咧？咁样嗰啲 friend 啊，系嘛？ 我可以答到。 是是你讲啊，你而家讲，我而家你而家讲啊， 答唔到扣翻两分， 好倾向咩？真的 OK， 你唔好答住，留翻下次问、 啊、 OK。 你快啲啦，我急不及待想公布我嘅惩罚啊！ 好，我而家即刻嚟公布今日嘅结果先。 Mission completed。 好啦，我宣布啦，今个星期嘅大恶霸又系由金曲大家姐阿琼去蝉联嘅。 哎呀， 实咩啊？圣诞节谂住 唔放好嘢啦。 唔系唔系，呢个真系好嘢嚟嘅，强身健体啊！ 哇系，哇系又你 点啊？ 赤裸跑步咁嗰啲啊！ 大家有留意咧，即系容祖儿咧 ，Pretty Crazy 佢咪出咗碟嘅，咁大家可以重温，即系好耐都冇睇 show 啦，好耐都冇嘢睇啦，咁样系咪？咁当中其实你都见到佢有诶多谢一啲好多嘅幕后一啲单位啦，咁样。咁其中有一个你好欣赏嘅一位嘅前辈，一位艺术家啦，彭秀慧女士都有出席帮手啦，咁样。咁我觉得今个星期咧，就应该俾波胜咧有机会向佢哋两个致敬嘅。系啦， 致敬啊！ 点致敬法咧？就是、我上网 search 到咧 ，Pretty Chrissy 咧，容祖儿系拍咗一条 dance version 嘅。 Oh my god！ 系啦，咁咧，大家就等睇片啦。今个星期波胜嘅任务就系学跳 Pretty Chrissy。 你好变态啊！我以为系跑步机上啫，原来 我会谂住叫佢唱 Lucky Star 或者。 你个人真系好变态啊！ 好想睇啊！大家想唔想睇？想。 得你一个讲， 波胜输得好唔好？ 不过其实我都想。 一个独自在发烧，另外那位唇上结冰，负负得正，各取需要，多炫耀。我两臂怎紧扣，仍然走漏给我的。无论过去我怎失手，都会拥有。一个很浪漫太少，另外那边期望太多，实现不了，结果将会多微妙。手移动你与我的分寸，行前或留后，这对手其实正要送我给你，不要逗。分叉的感情线，正等我为你蔓延。彼此的感情线，交错发展，怎么舍得对峙？身在你身边，就算隐形，亦有一天遇见。那些感应多灵验，也许被喜欢的女人，从自信散发的光线，朦胧或明艳，不太难忘。在你身边，就算隐形，亦有一天遇见。那些感应多灵验，也许被喜欢的女人，从自信散发的光线，朦胧或明艳，不太难忘记。分叉的感情线。

今年呢 Dimitri Vegas 同埋 Like Mike 創立嘅一個 record label Smash the House 呢就出咗一個合輯叫做 Home Alone on the Night Before Christmas。咁裏面有18首嘅聖誕歌啦，咁其中呢一首就啱啱講過啦，係電影 Home Alone 嘅一個 remix 版本嚟嘅。嚟自呢個 record label 旗下嘅 artist 啦 ,Omed Oskan 同埋 Jax and Vega。将呢首经典嘅电影主题音乐重新做过一个 big room 嘅 remix。 Have you been naughty or nice? 咁啊 ，Dimitri Vegas and Like Mike 除咗自己嘅 record label 出咗个圣诞合辑之外咧，另外亦都做一首 collab 嘅作品嘅。咁啊，连同埋 Armin Van Buuren 啦、Brandon Hart 啦，同埋 Jeremy Oceans 有呢一首圣诞歌叫做 Christmas Time。集合几个单位去做嘅呢首歌咧，去到个 drop 嗰度会有一啲好 signature 嘅声啦。整个曲风都是比较 progressive 一啲嘅，咁啊，同埋有啲盼望咯个感觉，亦都系今年大家经历咗咁多之后，希望过埋呢个圣诞，过埋年之后新一年嘅一个希望。Smash the House 今年有出圣诞合辑之外，其实呢 Diplo 创立的这个 Mac Dixon 之前都有的，出了几年添的。听着这首就是2014年 A Very Very Decent Christmas， 里面有 Wookie 和 Jazz Slater 的这一首叫做 Rock Them Bells， 利用了大家刚才听到非常熟悉的旋律去创作重新做过的一首圣诞歌。That's why. Rock the beat. up. Find it from the wall. From the back up. Find it from the wall. From the back up. Find it from the wall. From the back up. Find it from the wall. 嚟到呢一首啦，啱啱上个礼拜五推出嘅咋，歌名叫做 Battle 啊，系由音乐人 Cause and Effect 去做嘅 Jingle Bells Remix 版本，充满 Bassline 嘅风格嘅。剛才那首融入了 Jingle Bells 的旋律，這一首直情是叫做 Jingle Bells， 有 Bass Jackers 的這一首都是收錄在 Home Alone 的合輯裡面的這個版本。 Merry Christmas, you filthy animals。 啱啱嗰首 Jingle Bells 好中意，就因为佢个节奏又好，即系叫工整嘅四拍四转到 trap 嘅 beat 啊，嚟自 Bass Jackers 嘅 Jingle Bells。跟住呢一首啦，都系 Mac Dixon 之前嘅作品嚟嘅，2013年 A Very Decent Christmas 合辑里边嘅一首歌，叫做 Came to Party on the Rooftop， 有 Kennedy Jones。 紧接住呢一首都系同样嚟自同一张圣诞合辑嘅，呢一首叫做 Turn Up Ye Merry Gentlemen， 嚟自 Artist Gent and Jones 嘅。好中意呢两首，就因为佢用到圣诞啲好 signature 嘅声啦，圣诞老人嘅 vocal 啦，但系咧佢嘅风格系好硬啲、过瘾啲嘅。 如果你想玩一啲咧冇咁传统嘅一啲圣诞歌好硬啲嘅话咧，啱啱听紧呢一首，同埋啱啱其实三首啊，嚟自《A Very Decent Christmas》嘅由2013年开始的第一张啦，啱啱嗰首就去到2017年嘅第五张啦，都可以听到里面嘅一啲作品嘅。啱啱嗰一首啦 ，Trap 风格嘅一首叫做《娃娃 Xmas Edition》啊，由 Party Favor 所创作嘅。而外国讨论区成日都讲啊，要讲圣诞嘅 EDM 嘅专辑啊等等，一定要数到呢位 artist， 佢嘅名字叫做 Cascade 嘅呢首《Cascade Christmas》。由头先比较激动少少、摁啲嘅，去到而家埋尾一首啦。俾翻少少温度大家啦 ，Cascade 嘅 Christmas 嘅圣诞合辑，2017年出咗一张啦，去到18年就出咗 Deluxe Edition 嘅。今日嘅 EDM Friday Mix 最后为你揀嚟呢一首歌，嚟自 Cascade Christmas 嘅合辑里面。由佢 featuring Soren 嘅呢首 Jingle Bells。最后祝大家圣诞快乐啦！啱啱7:15时间睇片啦，我哋下个礼拜一见，拜拜。